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经过潮湿都不想叹住，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绿色北京，这是所有北京人都向往的，让水更清，让山更绿，空气质量越来越好，这都是大家最迫切的美好的愿望。其实自古以来啊，北京城的水系非常发达，到处都可以看到绿柳成行，花香遍地，是现代城市的过度开发和发展让好多环境问题出现了倒退。好在现在我们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协作治理了，相信不久的将来，北京城的面貌会越来越好。在很多描写老北京的传说中呢，有着很多有关花草树木的传说，现在听起来仍然会给人很多启发，也会激发我们进一步爱护环境，保护花草树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和您说说老北京老故事，说说北京城有关花草树木的传说故事。咱们呀，就按照北京城从北往南的顺序，先来到西直门附近的高粱桥地区。在这儿呢，曾经啊流传过一个铜桥铁井蝴蝶槐的故事。啊，有桥，有河，有人家居住，那就得挖井取水呀。跟铜桥铁井齐名的蝴蝶槐啊，过去又叫护铁槐，北京话叫护铁儿，这怎么回事？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在西直门外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铜桥铁井护铁槐啊，就是蝴蝶槐呀、啊，当然过去念的那护铁儿。在从前西直门外的高粱桥万北有个小河岔，再往东有一个桥，这个桥啊过去没名，后来呢被当地老百姓叫铜桥。为什么呢？这个桥边啊有一个住户姓铜，他用门洞大小的一块地方啊给过往赶车的呢修理这个鞍间啊，修鞍子呀等等，这个说现在话有点哎，路边修车这意思。每天啊起早贪黑的干活。后来啊有这么一天，他就发现有一人天天啊跟那桥底下待着，好像昨天也来了，过两天一条还在那待着，有时候蹲着，有时候坐着，有时候还躺着，一声也不吭。嗯，这怎么回事？这人哦哑巴。哎，后来发现他不是哑巴，就过去问你说，您怎么老在这儿待着啊？这人说，您别管我，哎，此处就是我落叶归根之地呀、啊。啊， 姓佟的一听，您大白天的，您别说这个好，都啊，多不好啊，嗯，多丧气呀、啊！说白了，这个，您看起来这不是挺健康，你挺精神，哎，我跟您说吧，您不知道，我呀，也，哎，不能跟您说，算了吧。也不说话了，再问也不愿意了。哎，日子长了，一来二去的，反正也就熟悉了。有的时候呢，姓佟这位啊，给这人送点热水，送点干粮。有一天，这人，哎，到佟家来了，对这位姓佟的说：“我呀，来了这么些日子，您呢，也挺关心我的。今儿我给您啊，送点东西。”给了姓佟的一个包，这个咱就留个纪念，以后啊我就不来了啊。姓佟的一听，哎，这东西我可不能接，我给您存着啊，您以后再来我再给您。哎，人也不说话，转身走了。打那天起，这人呢果然就不来了。又过了很长的时间，反正这人老也不来。姓佟的一想，我看看这里什么东西吧，要不然别割坏了什么的。刚把这包，哎，从那个箱子底儿翻出来，打开这么一瞧，嚯，这里边啊都是金银财宝，最贵重的东西。他跟家里人说，这包东西咱不能要，一定得等他来还他。结果呢，等来等去，这人一直没来。姓佟的一想，这你说，哎，反正自个儿给自个儿说，这就老天爷看我辛勤劳动，天赐黄金让我转运，也有可能。反正我这也是说现在话啊，为人民服务，给来往这些个老百姓们、车老板们，给他们服务，那我就用了吧。于是就用这钱把他这铺子呀就给扩大了，直到现在这地方还有姓佟的居住。哎，据说都是他的后代。这附近这桥呢没名字，就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勤劳老实又乐于助人的老佟，后来就叫佟桥了。那铁井呢，从前啊出西直门过高粱桥，这是通颐和园的御路，水路由长河走，陆路就打高粱桥过，都能到颐和园。高粱桥以西有头堆、二堆、三堆、四堆，一直到海淀。沿途呢每隔一段路啊就会有一口井，为的是皇上太后出来的时候呢得净水泼街。哎，这附近要没井，拿水桶打远处打水来再往地下泼，那多费劲啊。所以隔不远就有口井。为什么叫头堆、二堆、三堆、四堆呢？就是黄土垫道，在这个每个一里啊，大概其一里的地方就有一堆黄土，这预备着。多次皇上说出来就是这堆黄土，哎，垫道完了上面洒水，这叫堆。所以头堆、二堆、三堆、四堆，就跟现在这个什么救火器材、什么的防汛器材跟那堆一堆，您也甭管，反正到时候准有用，哎，就跟这差不多。那么这些个井都是用石头砌的，井口啊，长年累月的打水啊，石头都被绳子磨出道子来了。唯独头堆附近有这口井，这井口的石头啊，没有被磨出道子来。有人呢把这事儿当怪事儿了，皇上出来的时候就说，哎，皇上您知道这口井的那个石头怎么磨呀，都磨不出道子来。皇上呢就随口说，哦，那这好，这成铁井了，这个，哎，这算受了黄封了，铁井这名字也就叫开了。这护体槐呢，西直门外有个娘娘庙，附近有一棵槐树，当然这个娘娘庙呢就是这个送子啊，碧霞元君，这是当年很著名的一个，因为它离北京近，当然也已经就拆了啊，这咱就不提了。当时这个娘娘庙旁边有这么一棵槐树，这棵槐树开的花啊跟别的槐树不一样，每个小花啊都开得很大，就像啊一个张着翅膀的护体儿一样，所以叫护体槐。哎，铜桥铁井护体槐。那个时候住西直门附近的老百姓都因为有这三宝而感到很自豪， 更有人每年啊必要经过铜桥喝铁井里的水，再去娘娘庙许愿，最后摘一片护腿槐的叶子回家当纪念。西直门外这个蝴蝶槐远近闻名，咱们再往南走，来到广安门外，这儿呢曾经流传着一个槐树庙的传说，有人在槐树里头曾经修过一座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从前在京城广安门外通向卢沟桥的大道边呢，长着一棵硕大的古槐，据说呢这树啊在金元时代就有，大树枝繁叶茂，树干有两抱粗细，不过呢树老心空，离地一人高的地方啊有个窟窿，这窟窿里边呢居然有一间小庙，这个庙啊旗杆山门大殿经楼还是样样俱全，全用天然的木料建造的，所以呢人们啊都管它叫槐树庙。这个庙的来历啊那是出自清朝的末年，当时呢有一位老汉在城外开了间饼铺，货真价实，买卖还不错，他膝下仅有一女，取名叫秀兰，大年方二八，长得也很漂亮。由于老伴啊很早就去世了，老汉是独自将女儿拉扯长大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吧，但是秀兰是贤良淑德，十分的聪慧美丽，早早的就许配了一户好人家，只待择日过门成亲。有一天啊恰是白云观庙会，秀兰就发愿要给王母做一些个功德，也想烧住平安香，这样的保佑全家的没灾没病啊。老汉呢就雇了头毛驴，让秀兰骑在上边，自个儿牵着驴够奔白云观，离得也很近嘛，可出门不远呢就碰上了一伙凶神恶煞一样的官军，打头的骑着匹高头大马，跟随左右的是牵狗驾鹰，这人是谁呢？就是圣宝，清朝的大官，曾经在河南延津被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凌迟处死，此刻呢他是想奔永定河，到河边啊射兔子游猎一番，老百姓瞧了这伙人那当然就赶紧躲避啊，人群拥挤之时就惊到了秀兰骑的毛驴，这一下小毛驴就撞到了圣宝的马，圣宝顿时大怒啊，谁敢撞他的马头啊，抬眼一看是一大姑娘，呵，顿时是烟消云散，这火气都没了，盯着秀兰就乐，哎呀嘿嘿嘿嘿嘿，老人知道不好，赶紧牵着毛驴掉头往家就跑。圣宝一瞧这秀兰怎么这么漂亮啊，乍一看就让人糊涂酥，这样的女孩太少，立刻带着手下去饼铺提亲，要纳秀兰为妾，老汉自然不肯答应，但是圣宝呢身为统兵的大将，要弄死个草民那不很简单吗，比捏死只蚂蚁还省事啊，他就要挟如不嫁女就去烧饼铺抓人，撒下数十两银子当聘礼，转身就走了。圣宝走了以后啊，父女俩是抱头痛哭，老人心一横，让邻居匆忙请来亲家，把女儿匆匆忙忙嫁出去，打算收拾东西赶紧投亲，可不曾想啊，老头还没出门呢，圣宝的花轿就到了，吓得老汉从窗后边逃命啊，跳出去就跑啊，那能跑得了吗，让官军看见了，老汉前面跑，官军在后边追，跑了一阵老头就跑不动了，多大岁数了，他一看路旁有一棵大槐树，树干里有个窟窿可以藏身，这也是求生心切呀，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三下两下就爬到树上就钻了进去， 在树窟窿里边躲着，暗自祈祷，希望树神能够保佑妇女躲过此劫。如果能躲过此劫，一定来给槐树修庙谢恩。这个时候圣宝的手下也已经追到附近了，也看见这树洞了，觉着这树洞可疑，正想攀上去搜查，突然之间阴云密布，狂风闪电一齐袭来，咔啦咔啦，这一道炸雷呀，吓得他们心惊肉跳，得赶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没事没事，没抓着，走吧走吧走吧。赶到第二天，老汉才从树窟窿当中爬出来，安然离去。后来这个圣宝呢，也因为得罪了朝廷，被赐自尽而死。多年以后，老汉回到家里，他一直啊也没忘了修庙这事儿，许了愿得还愿，但是工程太浩大，他这一个穷老头无能为力呀。最终他想了个办法，找了能工巧匠，在树洞里修了一座精美的木质小庙，人称槐树庙。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徐徐道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咱们接着说老北京花草树木的这个传说故事。说过了两棵古槐的故事，咱们再来听一段和鲜花有关的传说。要说北京的鲜花呢，南城丰台的花香首屈一指。这个传说故事就是发生在花香地区，它原来叫黄土岗。北京南郊黄土岗有一片称为丰台十八村的地方，盛产鲜花。哎，这个十八村是怎么成为花乡的呢？这里边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早先啊，黄土岗这一带是一片荒凉，是杂草不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呢甭提有多苦了。这一年啊，穷书生尹俊清家里忽然来了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虽然穿得很破旧，但是长得却很是清秀。她自愿与尹书生结为夫妻，俩人也是十分的恩爱啊。这事儿呢就惊动了左右邻里，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这姑娘美若天仙一般，问她的名字，你叫什么呀？姑娘信口说，你们就叫我牡丹吧。这牡丹不是一般的姑娘，她是什么姑娘？她是上天十二路花神中的一位，就因为得罪了玉皇大帝，被贬到人世间受苦受难来了。哎，附近呢有个财主叫钱百万，是个恶霸，这人五十多岁，娶了九房姨太太还不满足。他听说这个牡丹姑娘啊长得如花似玉，心里很痒痒。这一天呢也该找有事儿，尹书生和牡丹赶车进城，迎面走了一队人马，为首正是钱百万。他眯着两个贼眼，一瞧这车上挂着彩帘儿，他故作斯文，哎呀，你这是去哪儿啊？尹书生不爱搭理他，拿白眼翻了翻他，你这是贵人羽化池啊？啊！尹书生啊，摇了摇手里的鞭杆子，还是不愿意。那哑巴呀，是怎么着？来人，给我拿下！钱百万把三尖眼这么一瞪，狗腿子一拥而上，被尹书生就围住了。这个时候呢，牡丹姑娘探出头来，厉声说道：“不许动手！”钱百万眼一扫啊，一瞧这个女人花容月貌，哎呦！高兴的他跟猴似的抓耳挠腮，哎，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妻子。哎呀呀呀呀呀呀，糟践了糟践了啊，你这么漂亮干嘛跟他受苦啊？走，跟我享福去。呸，你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钱百万一听，你敢骂我，给我抢！几个狗腿子一拥而上，把牡丹姑娘 就给抢走了。尹书生也被打得昏迷过去了。等他醒了以后，天也黑了，他一瞧人走车空，是又气又急，就昏过去了。也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忽然听到了牡丹的声音：“引狼，引狼，你赶快回家，燃上一炷香，连叫三声牡丹，就有人前来相助。”尹书生啊，迷迷糊糊的把眼睛睁开，一瞧四下无人，哎，怎么回事？他觉得很蹊跷，赶紧回家燃香呼唤。果然呢，一朵祥云飘飘而至，走下来11个仙女儿，每个人头上都插着一朵花啊，什么迎春、桃花、梨花、石榴啊等等吧。感情他们啊是11路花神。一见尹书生就问：“我们的牡丹呢？”尹书生也顾不得吃惊，也顾不得疼痛，把事情原原本本这么一说。迎春怒上心头，桃花气红两腮，梨花哭得脸色苍白呀、啊、石榴撅着小嘴儿，露着一排小红牙啊，找这姓钱的要人去。再说这钱百万得了牡丹了，急忙找了媒婆，让媒婆啊跟这姑娘说从了我得了。没想到他磨破了嘴皮子，牡丹还是咬牙切齿的骂，气得钱百万抡起棍子朝着牡丹就打。众姐妹来到这儿的时候呢，遍体鳞伤的牡丹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钱百万正发呆呢，忽然之间眼前呈现出一片花海，红的迎春花，白的梨花，粉的桃花，紫的玫瑰，把钱百万就给淹没了，任凭他怎么样的挣扎也无法逃脱。天上的玉皇大帝闻听迎春等11姐妹去凡间救牡丹，不由得大怒，就问太白金星该如何处置啊。太白金星一听，老人家做做好事儿，不如把他们啊都放逐到人间吧。这样一来呢，众姐妹受不到玉皇大帝的苦了，但是呢在人间自由自在的生长，但是也不能够再上天为神了。尹书生啊自从11路花神走了以后，也跟到钱家，发现钱家这儿变成了一片花海，迎春艳红，桃花放蕊，梨花雪白，就在牡丹姑娘倒下的地方呢，也生出了一株牡丹，娇艳欲滴，漂亮。尹书生想起夫妻之间的恩爱，是失声痛哭啊。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